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二集。四更天了，林妙妙顶着浓重的黑眼圈，仍然精力充沛，热情似火。这种发疯一般的兴奋显然也感染了木生，他仅有的几丝睡意也烟消云散了。凌雨，木生也开始叫他。 别叫我凌雨。 妙妙垮下脸， 难听。 凌雨可不就是凌雨，困了原身一辈子。木生完全抛弃了自己礼貌的假面，抬抬眼皮， 林小姐三个字拗口， 那你叫我小名妙妙。他顿了顿，没叫出口，而是在熬夜的头痛下神志不清的鬼使神差的接了一句， 我也有个表字叫做子期。 小姐小姐。 丫鬟甲小心翼翼的唤，她的声音轻得像猫儿，一声声的直挠人。 怎么了怎么了？ 林妙妙一个翻身惊起，呼啦一下掀起了帐子，头发乱七八糟的支着，眼睛瞪得如铜铃般，吓得丫鬟后退了几步。 没什么大事儿。 她结结巴巴地解释， 老爷说柳公子穆小姐他们在前厅吃茶点，让你去陪他们玩。 林妙妙哦了一声，揉着惺忪的睡眼呆滞地坐了一会儿，才慢腾腾地起了床。象牙梳子蘸了泡着花瓣的清水划过黑发，梳到了原主那些因为日夜长吁短叹而枯黄分叉的发梢，便缠住了。丫鬟甲小心翼翼地揣测着主人的心意，抓了一把香膏细细按摩，一瞬间浓香扑鼻。林妙妙打了个喷嚏，捂着鼻子不耐烦道， 哪这么麻烦，剪了就是了。 丫鬟甲大惊失色， 这怕是……来来来，我来。 他在抽屉里寻着一把剪刀，从丫鬟甲手里夺过头发来，咔嚓咔嚓剪了一圈，零碎的发梢交错着落在梳妆台上，边狠狠剪边教训， 有舍才有得，剪了它才能长得好，别太宝贝这些头发了。 林妙妙放下了剪刀，像沾了水的小狗似的飞速地甩了甩头，抖掉了衣服上的碎发后又进入了入定状态。镜中人眼皮有些肿，微微耷了下来，显得有些呆滞。 小姐昨晚没睡好吗？ 丫鬟甲小心翼翼地问。 哎呀，也不是。 林妙妙有些头疼地揉了揉额角，按理说昨夜是她攻略黑莲花成功的第一步，应该睡得香甜又美满才对，偏偏一闭眼就被噩梦缠绕。火把倒映在明镜一般的池塘里，像是碎了一池子的火星，热气炙烤着人的脸。门口跪着一排又一排衣衫不整的人，脸上满是污泥，悠悠的悲泣此起彼伏，渲染了整个天地。官兵拿女孩子都是扯着头发的，他们双手反剪身后，被迫踉踉跄跄地走着，像是被拖着的破麻袋，哭声滔天。也有人挣扎的，像是被扔上秤的鱼，疯狂甩动尾巴，下一秒就被大刀砍了头去。腥热的血扑的涌出，瞬间聚成了一小块水洼，聚在刽子手的靴子旁边。他抽脚离去的时候，靴子底儿发出了吸满水的咯吱声。很多个木箱子一堆堆垒起来，有的开口了，露出没钉死的木条底下一点晃人眼的华光，是一只颤动的蝴蝶钗，翅膀支了出来，孤单地展露着无人欣赏的美。远处的马儿打着响鼻， 瘸腿的士兵准备将箱子搬到马车上，让一个强壮些的人撞到了一边去，两人厮打起来。夜幕闪着红光，人人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或疯狂，或死去。妙妙看着丫鬟上长着细绒毛的脸，收水晶的那天晚上，这小丫鬟吓得牙齿打颤，脸色铁青，这会儿又红彤彤的像个苹果了。年轻的生命是有韧性的。你多大了？丫鬟有些疑惑的讷讷。 我14岁，怎么了小姐？ 妙妙看见她的脸了，14岁的小姑娘在那个混乱的夜晚让人糟蹋以后掐死了，扔在泥地里，瞪着那双大眼睛。那时候凌鱼在哪里呢？过了青竹林还是到了杏子镇？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家，以及被他远远抛在背后的这些人最后都面对了怎样的命运？他垂下眼帘。没什么，走吧，上花厅去。 任务提醒：任务一，1/4阶段后续，要求您继续在角色木瑶在线时增加与角色柳拂衣的亲密度。提醒完毕。 骤然收到提醒，林妙妙嘴里的饼都变得索然无味了。他吐了出来。不合口味吗？柳拂衣笑着喝茶，好心地将妙妙的茶杯推过去。哼，我看林小姐是没睡醒呢。木生似笑非笑地开了口。同样是4更天睡下的人，他的脸色竟仍然白里透红，眼底下连一块青也看不见。触到木生那双黑眸，林妙妙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，一瞬间火光与幻影再次席卷而来，胃里开始翻涌。木生看见他面色苍白的猛灌了一口茶，像没听见一样完全掠过了他，转向了柳拂衣，软软弱弱地问： 哎呀，柳大哥，我脸色是不是很差呀？ 他全神贯注，眼中灼灼，木生的神色僵了片刻。花厅里只有妙妙陪着主角团，郡守爹一早忙着处理政务去了。他的原话是，年轻人与年轻人才好聊在一起，他老了总是接不上话，惹客人尴尬。事实上妙妙知道，郡守是有意多留这群能人异士住一段日子，以免郡中再遇见什么棘手的妖物时求告无门，而他不好以身份压人，就将重任交给了宝贝闺女。他期望妙妙能与他们打成一片，最好能攀上几分交情。是不太好。柳拂衣仔细端详了一下他苍白的脸，微蹙眉头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他二人靠得极近，当他低头俯视时，便构成了一个有些暧昧的角度。身负男主光环的柳拂衣气质独特，这样凝神盯着人看，足够大姑娘小媳妇儿羞红了脸。妙妙大胆回视过去，放任自己的脸上带着红晕，语气越发的可怜。 我就是夜里睡不好。 透过柳拂衣的肩头，她看到木瑶喝茶的姿势顿了顿，抬起那双清冷的眼往这边看过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